我们刚才依然在我们的这个原创音乐榜上听到了我们的嘉宾海一帆的声音， 没错， 一直在霸榜， 还蛮厉害的哈。 对，所以说我觉得来到挑战新歌声的各位，虽然都是素人音乐歌者，但是大家的音乐梦想在一步步的努力的这个方向之下呢， 对，一定有你展示的舞台的。 对，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欢迎和关注。对，我们每一次就是请到了所有的嘉宾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呢，也是非常期待他们能够展示歌喉，当然也每一次都通过他们的实力吸引了很多很多的听众和观众。 而且还吸引了更多的歌手来到我们这儿来唱歌，比如说今天呢就有一位全新的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啦。 是啊，我觉得其实一开始啊，我先不让他先露脸， 是吗？ 先咱们先说几个标签，大家来猜一猜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不好？嗯，首先国家跆拳道二级运动员，酷吗？ 感觉 我刚才你说我在地铁上看到这个名称之后，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不要惹他。 你怕吗？ 不好惹啊。第二个呢，爱健身。 哇，那肯定是爱健身的，既然他都二级运动员了。 对， 是吧？ 其实我觉得 比较热爱运动的。 对，我觉得可能今天曼宁会稍微的兴奋一些，肯定跟是一个就是这个力大如牛啊，非常的健壮的。 为什么我会兴奋？难道我会跟他摔跤吗？ 小哥哥，对，我觉得会是一个小哥哥，身材很好的小哥哥，没想到是一个大美女。所以今天我们还是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浩兰她的庐山真面目是怎样的。有请浩兰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魏浩兰，来自天津师范大学，是一名新闻传播专业大二的学生，平时就是喜欢健身，然后跳街舞，还有唱歌，主要就是，人生的座右铭就是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所以我就是一个，就是又 闲不下来的人， 对，又喜欢动又喜欢静的这么一个人吧。 你发现、就是、 静下来就灵魂在动哈。 对，有的自我介绍就觉得哦是这样子的，他的自我介绍就是哇好厉害，不好惹。 果然是这个新闻传播专业的，懂传播嘛。 也是跟我们算同行，就传媒行业的、啊、 对对对，没错。 对，但是咱们俩跟他欠缺的有两点， 比如说 是这个就是个技能方面，咱们俩是打不过的。 不会跆拳道是吧？我跟你说我可会摔跤啊。 你会吗？ 对啊，我可是内蒙古的汉子。信不信？ 我不信。 不信就对了。 看曼宁那个眼神我就觉得不太相信啊。还有一点就是人家是大二，对不对？ 好， 年轻啊，有实力。好，就是既然说了这铺垫了这么多，我觉得就是肯定还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们会好奇，说一个平时以这个健身啊跆拳道为兴趣的姑娘、唱起歌来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可以边跳边唱，边打拳边唱吗？ 但是其实今天他推荐的歌曲，他所演唱的歌曲大部分都是偏慢歌。你就觉得这是有一种反差，会好好的期待一下。 这就是他说的那个灵魂在路上吧，是不是？ 是的，所以说今天我们还是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先声夺人，来看看一个爱跆拳道的姑娘究竟来怎样展示她的歌喉呢？ 好。 我只想唱歌给你。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18:08，我们已经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先声夺人了哈。这个气势已经具备了，就只剩听歌了。 非常期待啊。 对啊，究竟是如何演绎， 音色会是什么样子的。 对，这首歌还是一首老歌，经典的老歌，每个人都听过，所以说再想演绎一个全新的风格那确实有难度。 哇， 接下来 我们来先听一下了。 好了，接下来交给我们的浩兰。 其实这首歌呀、之前我也尝试过，但是呢每次都会失败。 那看来是有难度了。 对，北京风满吹瑞草，云对配安心啊，浪一美美Happy times not so long 确是一个 很柔的一首歌啊， 对，经典老歌重现，但是依然觉得还是有他自身的标签在的。 我还以为浩兰可能开场会唱一个就是比较嗨的那种歌，然 后 体现你的这个 跳一边唱 运动的天赋，而且还有你这个跳舞的特长啊。 对， 那个浩兰平常听歌就是会听这么柔情的歌吗？还是只是喜欢唱呢？ 嗯，我感觉我主要还是听慢歌啊、民谣，然后这类的比较多，就比较喜欢安静听歌的时候。 哎，看来这个兴趣爱好和给人的感觉和挑歌的这个类型是 不太一样的，有 的 时候还真不大一样。 对，所以我觉得更加期待在接下来的环节，我看看浩兰会给咱们带来怎样更多的惊喜和意外。接下来先声夺人啊、之后呢，我们的魔音手马上带给大家。 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的18点为你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张彤。 各位好，我是曼宁。 嗯，现在在我们的火星平台上，我们是不是又受到了很多小伙伴的支持呢？ 没错，大家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来到了这个直播间啊，然后有这个乐享人生说，男主播的声音好有磁性啊，并且送上了小火星。哎，你什么意思啊？女主播就不好听吗？这个歌手唱的就不好吗？怎么不夸夸我们俩呢？ 哎，今天可能是大家不要瞎猜，可能就是我的好朋友，我今天买了个托儿。 那我就原谅他吧哈。 可能咱们的这个直播跟咱们现场的这个声音确实有一点点延迟，可能他还陶醉在我们浩兰的歌声里面啊。 哎， 一会儿大家就反应过来了，礼物就抛向了我们的浩兰了。 有可能的。 已经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魔音秀了。我们刚才其实一直在聊说，浩兰其实今天唱的歌跟我跟曼宁一开始猜的歌的风格反差挺大的。 不太一样。嗯， 刚才也说了，平时喜欢听慢歌，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唱歌的呢？ 小就蛮喜欢，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的，就比较喜欢展现自己。 哎，从小的时候就一听到歌，是不是就会那种跟着唱跟着跳的那种？ 大概小到什么时候几岁？ 差不多得有对四五岁那一阵子就肯定就有了。 幼儿园大班的时候， 嗯， 就已经是那个。这个 音乐的痴迷货了。你知道我这个小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经历，就是我小的时候爸妈买了一个很大的那个收音机，那个时候是收音机录音机之类的哈，一个很大的那个东西，在我大概一两岁的时候，那时候还不太会懂得表达，我学会说话特别慢特别晚，然后呢就一哭的时候，爸妈就把我放在那个收音机录音机旁让我听歌，我一听歌立马就不哭，还跟着摇。所以我也是一个很早很早就接触音乐的一个小歌迷了。 两岁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就会唱歌了。 你知道第一首歌唱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 九妹九妹，可爱的妹妹。暴露年龄 了。我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呢？我的第一首歌好像是那个心语。就 是吗？ 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我这也是这种情歌了。 你还记得你的第一首学会的歌是什么吗？ 是什么？ 那个 不会就 是 SHE 的吧？那个 哇， 那个什么？你是电， 你是光 ，Superstar 是不是？ 哎，我们是不是一个时代？你是 咱们俩握个手，咱俩握个手。咱们俩是一个时代的。 对， 我刚才就怕浩兰说一句啊，说是 TFBOYS， 我小时候都听 TFBOYS 的歌，或者说听那个什么小猪佩奇的歌，我说哇塞，那咱俩可能没有共同话题了。 那我们就别再聊了。 对，话题终止了， 没法聊。 是，刚刚聊了一下，就是如何开始的。那现在你是平时也会练习跆拳道哈，也会练习这个健身，也唱歌跳舞啊，那你唱歌的这个位置或者说作用，它的角色在你生活中你是怎么安排的呢？ 唱歌的位置我感觉学习是第一，然后唱歌肯定就会排第二。 哎，现在也许爸妈没有在听，实话实说吧。 感情排第二。 那实话实说，那就是唱歌排第一了。 哇。 所以说唱歌在你的就是生命中它占据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对对对。 哎，那你就是在唱歌的过程中也唱了很多年了哈，从四五岁开始唱到现在， 哎， 也有十三四年了哈。就是这十三四年里面， 也有个三十多年了哈。 你这是可能会被赶出去啊，曼宁啊。就是你小心一下，我们今天嘉宾可不好惹。 对啊，哎呀，我怎么忘了这个事儿呢？ 对呀，啊，跆拳道二级运动员。哎， 哎，错了，我错了。 是不是？还没开始呢，就已经结束了。那你在这十几年的练习的歌曲过程中，觉得哪首歌对你影响力最大？ 嗯， 比较有代表性意义的？ 我感觉就是刚才这一首唱的《昨日重现》。 哎，其实我刚才也想提这首歌，是我小学的时候，我小学的班主任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所以是我们班的班歌。 哇， 哎，就是提前让我们学英语。对，那你学这首，就是这首歌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吗？ 嗯，对，这一首歌是我在初二的时候，初二那时候学校组织艺术节，然后我跟我们班也是一个特别有才华的男生，然后他弹吉他，然后我坐在那里就是慢慢的唱这首歌。 嗯， 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在台上唱歌，之前都是可能是演别的活动。对对对，这一次是自己还是个人唱。 嗯， 我就感觉然后下台之后大家给我的反响什么的都很好，然后这也在、哎有一部分人生阶段中给我一定的这个鼓励， 哎， 包括最后也是越来越喜欢唱歌、嗯、越来越喜欢给别人唱歌， 打了一个好头， 给了你自信。 嗯，所以说因为这首歌是第一次当众独自演唱，而且收获了一致的好评，因此也敢于在大众面前就是当众去演唱，展示自己了。嗯， 我们看到这个火星平台上，可能是大家刚才听完了这个浩 然， 对，缓过神来了，小礼物真的就来了哈。张总，你说没错啊，这个丫丫家的芳姐啊，六八帅啊，还有好多好朋友们都送来了他们的小火星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小礼物，谢谢你们啊。 是我们的新老朋友们，都是对我们的浩然今天的歌声也是非常的认可哈。 对， 所以说我觉得既然说这么认可歌声，我觉得还有一些故事咱们要好好的聊。 嗯， 刚才聊了一些啊，大家就是不会因为延迟的问题听不到哈，都会慢慢听到的。咱们继续来聊，我就是觉得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的几个话题。 好， 就还有一个啊，你说现在其实你说你听慢歌稍微的多一点，那是不是你在选择歌曲的时候也会听老歌胜过于新歌多一些呢？ 嗯，对，我感觉是这样的。 嗯，比如说哪些老歌你觉得现在在你心中还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呢？ 哦，比如说那个就是巫启贤老师唱的那个想着你的感觉，他虽然也被那个很多歌手翻唱过，但这个也是每一次、就是、 经典中的经典，不可超越。 对，还有别的就是还挺喜欢听邓丽君的歌，夜来香、哎、就是那种老上海感觉的，也是还比较爱听的。 哦，你想想一个画面哈，在健身房挥汗如雨，大强度的练习，可是夜来香，我唱的是咱俩唱的第一反应的歌。 你唱的是夜上海是吗？ 我想唱夜来香，夜来香。 你看你就没有这么像他这样对老歌很热爱、啊。 哎呀，我是喜欢听新歌的人啦、啊，是不是？ 最新的歌是什么呢？ 九妹九妹， 好新好新的一首歌啊！ 啊，经过我的演绎，它就是新歌了，好吧？ 好吧。 好，那其实我觉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让我们今天的浩然给我们推荐几首他平时喜欢听的私房歌单。 嗯， 我觉得这也是每次我们都非常期待的一个环节。 对， 因为其实一个私房歌，一个自己深藏在内心的歌曲，也能代表了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种性格。 没错。 哎，你今天想给我们推荐的歌曲是什么呢？ 就是。是想着你的感觉， 哎，容祖儿的这首歌曲 是他翻唱的这个版本是吗？好，我们来听一下。 曼妮，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嗯， 你说啊，咱们俩都是评判一首歌曲好不好听，会不会持续听，一般都是判断前奏。你觉得这首前奏能不能抓住你？ 你能不能少说点话，让我多听听啊？ 好的，我的这个前奏影响了你，对不起。听歌吧。 我走近，总是那么悄悄地，不该是你养意，让你发觉自己是谎言。每一次我还你，总是那么细细地，不让寂寞听到嘲笑我用温柔的声音。一个一个想你的日子，砌成一栋孤单的房子，我在上楼下楼开门关门，翻着抽屉寻着你名字。一个一个想你的日子，从你回眸而去那天开始，我的日子写成诗，诗的背后寻着你名字。 想着你的感觉，犹如雨的缠绵，淋湿我的岁月，而我却依然不知不觉。想着你的感觉，犹如风的缱绻，吹乱我的日夜，吹也吹不走你的容颜。 哇，这首歌曲挺难唱的。 我觉得这个音特别的高， 对， 尤其是容祖儿，容祖儿真的是一个实力派的歌手啊。 对，我觉得这首歌换作是男生来说，可能挑战起来会觉得有点 男生就第八度了。 对，因为可能要撕破自己的喉咙， 的感觉大概只能这样唱。 是，那就可能唱不到歌的精髓了哈。哎，今天我们还是接下来还是要听一下我们今天的浩兰给我们推荐的私房歌单。 嗯， 但是接下来这支啊，我觉得是最近比较大火的一首歌。 嗯， 我们还是以 MV 的形式进行欣赏。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靓颖的 Dust My Shoulders Off， 也是最近在维多利亚的秘密上进行了呈现。 维密啊， 而且这支 MV 也是大有来头，是张靓颖扮演了很多个名画的角色、 啊、 进行了这样的演绎，所以说咱们 很有看点啊。 对，咱们一起来，还是接下来一起来看看，就是画质也好，歌也好听的今天我们的嘉宾浩兰给我们推荐的歌曲，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好， Just had a bad day. Had car trouble on the highway. Stupid boss don't like me. Spill hot coffee on my blue jeans. No money, it ain't funny, but it's too sunny outside. So I keep smiling. I won't start whining. I just keep living my life. Can't keep me down, me down. It's only temporary. Can't make me frown, me frown. So I ain't even worried. The world keeps spinning. Life goes on and on. I won't cry for long. Won't cry for long, long, long. I still be winning. Things are going wrong. I turn on my favorite song. And that's my shoulder. That's my shoulder's on. That's my shoulder's on. And that's my shoulder's on. I don't worry about nothing. There's nothing at all. Find your girlfriend. Your boyfriend left you. But the party's still going on. Everybody here saying, that's your shoulders out. Sitting kissing in the kitchen by the bathroom. Don't let it phase you. Go hit the bar up. Go and get his car up. Tell him that is karma. Can't keep me down, me down. It's only temporary. Can't make me frown, me frown. So I ain't even worried. The world all about my numbers, tell them that about my face. You don't even know me, you don't even know me. Save it for another day. I ain't tripping off a drama. All about my numbers, tell them that about my face. You don't even know me, you don't even know me. Save it for another day. No big deal. When some you lose, some my life gets real. Won't last forever. 哎， 哎，这支 MV 啊，的确是可听可看度都非常的高，对不对？而且确实这首歌曲也是受到了不仅是我们的华语乐坛，包括整个全球的乐坛都对它的评价很高， 没错， 甚至一度排上 了 很多的这个全球流行音乐榜的榜首。 哎， 刚刚这首歌是我们嘉宾浩兰给我们推荐的。哎，你给我们推荐的这两首歌，风格的反差有点大。这是 可能我本人反差就有点大 稍微开始有点想自黑了。你反差大，我就是跟音乐没关系的一个问题，那你除了说爱运动之外，你平时生活中运动完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运动完之后 发呆吗？ 也不是发呆，我基本上就是回宿舍，然后我真的是特别喜欢一个人，就是安安静静的那种，就不要看就是又喜欢唱又喜欢跳，然后又喜欢参加这些活动什么的，但还是比较喜欢一个人待着，然后闲下来就是听音乐、看书，就是这两种基本上。 享受孤独的感觉啊。 用这种音乐来填充自己一个人相处的时光， 还是蛮不错的。 哎，那你现在是大二，而且读的是新闻专业哈，可能跟音乐这个专业来说差距有点大哈。那你未来是怎么设想的？想当一个专业的歌手，还是说只是一个兴趣爱好而已呢？ 对，我感觉应该就是一个兴趣爱好，就是虽然很喜欢唱歌，但我总感觉自己实力没有到达那么就是顶峰的状态。 诶，又谦虚了哈，每一次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嘉宾每次都很谦虚，但是歌声呢能代表你的实力。 对， 那今天还给我们带来第二首歌曲的推荐，我看是一首英文歌叫 Baby I， 是不是？ 对，他这个我怎么接触到这首歌，就是平时那个跳街舞的时候，然后忽然听到了他的前奏，特别特别吸引我，就是因为他的前奏然后才喜欢上了这首歌。 看来也是一个前奏控啊，跟我们俩达成共识了。 对， 接下来一起来欣赏一个非常动感的 Baby I。 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好的，北京时间晚上的6:32啊，已经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我们的这个有故事的好同学。其实刚刚聊了那么多，觉得非常的开心，觉得一个就是阳光朝气的女孩子，就是聊起来话题的时候也感觉很有活力。 没错。 嗯，所以在最后一个环节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浩兰又给我们带来的是一首快歌吗？还是仍然是一首慢歌？仍然是一首慢歌哈。好，那今天给我们最后一个环节，给我们带来是哪首歌曲呢？黄小琥没那么简单，接下来还是交给你。听到了一首非常熟悉的《没那么简单》啊，这首歌也是一首老歌了哈，也是听过的朋友肯定也是很多。 对，而且也是 KTV 的一首必点的歌曲啦， 逢KTV 必点的一首歌曲。 对， 那所以说大家对这首都比较熟悉的歌反馈又是怎样的呢？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呢， 嗯， 大家一听就说啊、哦，这首歌啊，哎，这我也唱过、 啊，我熟啊， 对，然后大家就。每次有这样的歌呢，我觉得大家反而就是比较习惯于，那我听听他是怎么唱的，跟我唱的有什么区别呢？跟原唱唱的有什么区别？反而大家会就是静静的、啊、来听。 对，我觉得一般听到就是翻唱老歌这种歌曲的时候、嗯、我一般是两个行动，一要单曲循环，就是多听两遍这个新歌手的演绎、嗯、看看有哪些区别、 哎、 另外一个呢就是自己设想一下能不能怎么创新一下自己，赶紧去唱。 我能唱得了吗、哎、这个细节处理得不好也许我能更好啊、哦、你是这样的吗？ 想多了没这么自信啊。来，今天给我们推荐的这首没那么简单放在了有故事的好同学这个板块、嗯、那这首歌曲跟你之间又有什么样的 故 事 呢？ 嗯， 这一首歌，虽然它出了很早，但我还是上大学才开始慢慢听的、 嗯、 可能是刚上大学然后离开家有一些不适应，然后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就忽然感觉自己有一点点孤单和缺爱吧，然后尤其是听到黄小琥来演绎这首歌的时候，嗯，就是越听越伤感，越听越伤感，但伤感到了极致、嗯、你会发现好像真的也没有说所谓的孤独， 太过不去这个坎儿。嗯， 其实在刚刚进入大学离开爸妈稍微的距离稍微远一点的时候，大一的时候我是一开始特别开心， 终 于不用受束缚了，对，想几点睡觉几点睡觉， 也不用被说了， 对。但是从大概过了一个月的新鲜期军训开始，我们军训的时候是正好赶上8月15中秋节，那天晚上望着一轮圆月，那天月亮特别特别的圆，然后大家集体陷入沉思，就是特别想家，那是第一次进入大学第一个月开始想家，从那之后呢就是不定期想家，可能就是一天能想好多好多次，所以我觉得就是越是想家的时候我越不敢听慢歌，越不敢听这种很抒情的歌。 难道不会释放一下自己的情绪吗？通过听这样的歌？ 怕一释放过了 哭着回家 哭着一边哭着啊，没那么简单，我要回家啊。那你平时想家的时候还会唱哪些歌呢？有没有唱歌给爸爸妈妈听过这首歌？ 有，但是我爸妈也是最喜欢我唱这个没那么简单，还有鹿港小镇，就是罗大佑唱的一首。 你看来这是真是一个乖女儿，爸妈喜欢听的歌她会唱，对不对？而且会给爸妈唱，我觉得这一点需要我们学习啊。我还没在爸妈面前 唱过歌。你是不是给妈妈来我给你唱个 rap 妈你听一下哈，怎么样？是这样的， 我只唱过 happy birthday to you 也不错了，也不错了， 以后有机会慢慢唱给你听啊。好，那最后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年轻人我们刚才提到了说 KTV 必点的一首歌没那么简单，那你去 KTV 必点的歌还有哪些，跟我们稍微盘点一下。 还有那个一起摇摆。 一起摇摆， 这个还比较嗨啊。 对， 还有吗？ 当我想你的时候。 当我想你的时候，是这个吗？ 咱们可能不是一个年龄段的 其实我也想的是这首歌。 我 们俩是一个 汪峰的那个当我想你的时候 啊，是这首歌。 回去我要好好听一下，我要跟上你的年龄段。还有吗？就是我看你在 KTV 必点的歌，反而是稍微嗨一点的了。 对，因为 KTV、就是、 要燥起来。 对，要燥起来。 哎， 平时一个人不能那么嗨吧？ 对，一个人自己嗨那叫傻。 自嗨。 自嗨也挺好的嘛，对不对？那下次我觉得今天时间确实有限，我们期待下一次，我们的浩兰能给我们现场展示几首快歌，能边唱边跳，甚至边唱边跳边带这个跆拳道，那就更好了。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期待浩兰下一次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时间又到了，快要结束的时候了，后面您将会听到的是 FM 九八二的今晚有戏，那么也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挑战新歌声。 好的，我是张彤， 我是马宁， 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 拜拜。